憧憬。 这里是留声地带，我是刘刚华。刚刚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刘欢的1997年的真正意义上的个人专辑《记住刘欢》当中的歌曲《情愿》，听起来呢非常有京剧的味道，也看样子刘欢呢在这方面呢非常的擅长。这首歌呢也是来自电视连续剧《胡雪岩》当中的片尾曲，作词作曲方面都是刘欢自己。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王菲的《天空》专辑当中这一首《天使》。这是来自王菲的《天使》，这也是当年钟丽缇和郑伊健主演的电影《人鱼传说》当中的插曲。而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是来自1991年的高明骏的同名专辑当中的标题歌曲《透过你的双眼》。在这一张专辑当中呢，高明骏似乎呢完全的放开了自己，他的封面照呢是一个半裸的上身，而且当时呢也是盛传高明骏呢在情感当中呢受到了一些挫折， 透过你的双眼当中呢，更加显露出了高明俊粗犷和豪放的一面。 透过你的双眼，我感到你的心在变。透过你的双眼，你我之间已越来越遥远。爱，我曾经期待永远不再分开，转眼之间这一切已不存在。只要在你身边，总想做得如你所愿。有你的每一天，总在痛苦和快乐的边缘。爱是那么不容易，爱也需要时间。双眼，我心在呐喊，爱你， 爱你， 并不那么容易。透过你的双眼。想做得如你所愿，有你的每一天，总在痛苦和快乐的边缘。爱是那么不容易，爱也需要时间。 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好音乐九五九历经七年发展，研发近百种广告投放形式。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总有一款适合您。好音乐九五九，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广告定制热线：13488662345，13488662345。 不容缺席的双十二年终盛典， 12月9日至12日，安阳伟业奥迪续保65折，享100元代金券，双十二特惠专区订车续保100%中奖，大兴区金梁路琅琊路口北，83790100。

那豺狼来了，心结他的忧。 这是来自孙楠的《我的祖国》，同样的充满了激情。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就是在同一个比赛当中战胜了孙楠夺得全能星战冠军的歌手胡彦斌的一首歌。胡彦斌呢，在参加完了这一个比赛这一个综艺节目之后呢，就推出了自己的新专辑叫做《泰歌》，当中呢就选取了四首参加全能星战的曲目。这四首歌呢，当然是后来在录音室里完成的啊、哦。因为刚刚我们听到的孙楠的《我的祖国》呢，是录制节目的现场的录音。而下面呢，我们要来听一听胡彦斌在《泰歌》专辑当中，来重新的诠释这一首《没那么简单》。这首歌呢，也让他在全能星战的舞台当中得到了他个人的最高分。 没那么简单，就能找到了的白云的伴。尤其是在看过了那么多的背叛，总是不安，只好强恨谁谋杀了我的浪漫。没那么简单，就能去爱别的城。世界也许好也许坏，各一半，不爱孤单依旧也习惯人，不用担心谁也不用被谁管，感觉快乐就忙东忙西，感觉累了就放空自己，说的话随便听一听，自己做决定，不想拥有太多情绪，一杯红酒配电影，在周末晚上关上了手机，舒服窝在沙发里，相爱曾经，没那么简单，就能找到了的来的伴侣。

藏的箱子里，心藏人家里，谁在轻轻哼着歌曲？不知昨日恋人你是否开心，我还记得你的表情。难得有个好心情，突然放晴的天气，卷起衣袖大步行，做路人甲乙丙丁。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我是刘刚华。刚听到的歌曲是来自郑中基、张学友还有许志安联合演唱的《甲乙丙丁》，因为当年许志安出的专辑就叫做《甲乙丙丁》，所以呢，郑中基和张学友是来为许志安站台的。不过这首歌确实非常的有知名度，听起来也有别样轻松的感觉。下面这首歌曲呢，虽然也是中版节奏，但是听起来呢，当中会有淡淡的忧伤，而且它也是多部电视连续剧的主题歌曲。我们来听听辛晓琪的《两两相望》。 两朵微笑的花，像一番人世变幻，到头来输赢又何妨？日与月互消长，富与贵难久长，今朝的容颜老于昨晚。一间房，一字宽，看一段人世风光，谁不是把悲喜在尝？海连天走不完，恩怨难计算，昨日非今日该忘。浪滔滔，人渺渺，青春鸟飞去了，纵然世间不放流浪理由。看一段人世风光，谁不是把悲喜在尝？海连天走不完，恩怨难计算，昨日非今日该忘。 辛晓琪的《两两相望》。继续，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一个电影当中的主题歌。当然我在多年之后呢，看过这个电影，发现了它并没有出现在电影当中，就像当年《当爱已成往事》也并没有在电影《霸王别姬》当中出现一样，所以呢，它应该严格意义上说是这个电影的宣传歌曲。电影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叫做《妖兽都市》，而这个歌呢，可能你有印象，这是来自周华健的《飞越迷雾》。 没有花蝶儿不知归路，我见月星光也模糊，时间是笼罩层层迷雾，恍惚间听见有人哭，你没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这是来自陶喆的《普通朋友》。这首歌呢，也是陶喆的第二张个人专辑《I'm OK》当中的歌曲。这张专辑呢，好歌非常的多啊，像《找自己》《小镇姑娘》还有《天天》等等，包括翻唱的老歌《夜来香》。所以呢，这个专辑呢，也奠定了陶喆在流行歌坛的地位。好，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呢，我们一起听到的是来自张惠妹的《纳鲁湾情歌》。这是一首山地民歌的翻唱，张惠妹呢把它唱出了野性的感觉，也唱出了现代的感觉。今天的留声地带就是这样，我是刘刚华，祝福你健康平安快乐。 心在人群中 属于我的角落，假装自己只是个过客。